係回顧84年嗰個中聯嘅聲明。咁咧，即係我教書都一定整雲碌屎嘅，所以今次都係整咗雲碌屎俾大家。因為二十分鐘咧就講唔到幾多嘢嘅，係嘛？即係咧，所以有份嘢咧，咁大家可能即係有啲嘢即刻就咁望咧，你都會 recall 翻啊，當年發生緊即係咩事。咁啊，一眼望埋有，相信有部分人係嗰陣仲係年紀好細嘅嚇。咁當然啦，即係你話八十年代嗰陣香港人其實對即係自己嘅命運咧係唔了解，亦都唔掌握，亦都唔知點咁嘅。係甚至冇係冇呢個意識嘅，冇呢個意識嘅。民主派呢個字咧，都係嗰陣時先出現嘅啫。民主派嘅前身咧，數得出嘅，我幾乎個個組織都識噶啦，係咪？嗰啲組織都係壓力團體嚟嘅。嗱，教協係啦，公民係啦，即係 CIC 嗰個基督教委員會走了幾個組織出嚟，就叫做匯點、太平山學會、民協、民工協、港人協會。突然間嗰幾年湧現一啲叫做即係論政團體，嗱好得意啊！唔知咩叫做論政團體，而家叫智庫啊，嗰陣叫做論政團體。嗱，突然間出現呢啲嘢，咁冇嘢嘅，其實一定係啊，你要回應個時代，咁就一定有啲咁嘅事件出現，有啲咁嘅人出嚟。但係呢啲人做咗啲咩咧？咁亦都即係。其實就最多人即依家好似代表咗個年代叫做民主回歸啦，其實就唔係嘅。嗰陣講民主回歸，講一個中國，即係要咁強調，即係喺回歸喺民主嘅角度回歸，咁係匯點嘅啫。咁而匯點係其中一個組織嚟嘅啫。佢之所以到今天變得咁好似依家代表咗歷史咁，其實嗰陣唔係嘅，嗰陣。我搞嗰陣都唔想去嘅，因為我嗰班友即係好似要親共產黨咁，又好似即係有啲即係唔係好夠骨頭硬啊！咁即係你好似佢唔係嗰陣時中國對佢係幾好嘅，即係共產黨對佢哋幾好，因為 friend 啊嘛。咁但係嗰陣時係咩人咧？其實全部都係啲壓力團體嘅，咁即係所謂活躍喺社會嘅人啦。咁咧，我哋叫依家叫嗰個叫做。社會活動家，唔係呢個就唔係我哋叫嘅，就係中共叫嘅，即係俾咗名佢叫社會活動家。咁嗰啲人咧，嗰幾年就開始步上呢個政治舞台啦。咁再推前咧，七十年代呢啲人咧，有得計噶，係公民嘅人嚟嘅啫，即係公民好多啦。咁啊，社會權益嘅好多啦，即係金禧事件啊、艇戶事件啊，嗰啲係爭權益嘅啫嘛。咁啊，八十年代初興起嘅即係公屋嗰啲人啊。那些是逢機搞的那些，那個 nature 你看看，他不是什麼民主派，爭取住屋好一點，是吧？調遷分戶快一點，是這些這麼細微的東西，地區的利益，各有各做的，那那時候個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偉大的，是吧？那但是就你不信我，我不信你的，所以呢，會點是沒有人來的，即是覺得他多兩個講師很巴閉嗎？那就是人家來到參加你，當人家學生那麼辦，那樣即係咁自大啦，覺得佢哋咁又真係我都睇佢唔起，但係冇得講啦。今天原來咁，即係你見原來咁多單位咁，你可見咁我又調翻轉諗啊，三十年後又如何咧？如果各位係有心，即係搞一個組織、幾個組織，係我哋嘅嘛，一樣係可以啫。其實係冇特別嘅。八五年我睇住啲人出嚟選啦，咁樣會點會首次參選四個人區議會啊？四個人咁大把，你講啊，即係其實冇嘢嘅。嗰陣時出三選區議會係邊啲人最多咧？社工，社工啊，社工自講嗰陣話，哇哇乜逢社工有一半係社工，即係選到啊，咁佢做慣嗰啲社區嘢。嗱，你可以見咧，成個民主起程咧，即係好兒戲嘅，民間係好兒戲嘅。咁咧，如果話有啲規模咧，喺二十年，即係八四年之後發展出嚟。咁之前咧，其實係兩個帝國嘅國力啦。所謂成個中英即係回歸嗰樣嘢咧，香港人係冇咗個位置。咁英國人你話推到幾前咧？咁你差唔多，你再睇翻啲歷史嘅戰後已經開始，你及住我，我及住你噶啦。咁咧英國人有冇搞過一啲民主咧？咁啊，其實係冇嘅，即係其實好清楚係冇嘅，即係佢冇心做呢樣嘢。 咁啊，最叻就搞到個市政局啦。咁都係得一半係民選嘅啫，一半。咁啊，我細個嗰陣咧，仲即係冇乜人注意識啊。但係嗰陣係好巴閉啊，做選民點解要識英文嘅？原來係要識英文嘅，選自己嗰議員要中學畢業嘅最少。咁嘅咩？咁大家聽過咩楊慕琦計劃啦？即係戰後走咗個港督走翻翻嚟，咁佢搞咗個計劃。嗰陣個楊慕琦計劃嗰個議會啊，其實就係比起而家我哋嘅市政局多咗一樣嘢，即係環境規劃。咁但係嗰陣嘅環境規劃可能就只不過係即係邊度起學校，邊度起公園咁，即係個城市係比較簡單。咁市議會嘅作用就咁啦。而嗰個市議會咧，佢都只係十六個中國人，十六個英國人。而咧參選嘅資格咧，英國人嚟香港一年就可以啦，選舉被選權。而中國人要住咗十年先啦。咁呢咁係50年代初期嘅事，係咁所以咧，葉劉嗰陣就話香港即係寫咗篇論文，就話即係香港嘅民主由楊慕琦計劃開始呢個廢話嚟嘅，完全都喺我哋嚟講呢個完全唔係一種民主嘅嘢。咁但係就算係市政局咧，係去到60幾年嗰陣有個麥堅士即係計劃，咁想將佢推多一啲選舉，多一啲民選。咁但係後屘就跟住暴動啦，暴動之後咧。咁其實港英政府咧就推咗一樣嘢，咁同我哋嘅主權有關。佢係推咗一樣叫做民主。佢講嘅民主咧就唔係選舉嘅，佢係咧 democracy by consultation， 諮議民主。咁其實係咩咧？咁其實就係我真係做到你講乜，你哋嘅民意我真係聽嘅，而我係真係為你哋做嘢嘅。嗱，嗰個時候暴動之前咧，其實唔係嘅。佢係70年代嗰陣，即係嗰啲英鎊掛鈎嘅，港幣令英鎊掛鈎，所以佢嘅利益係歸英國，所有儲備唔係擠喺而家咁擠喺全世界，而係擠曬英國，係買咗英鎊。唔應講70年代初期係即係撲咗幾次噶嘛，英鎊係一種蝕本嘅嘢嚟噶嘛。咁嗰個年代咧，香港係即係好壓榨咁樣個工業社會啊，咁就僅可有生活啫。而家嗰啲獅子山下美化咗啫，個生活好差。咁但係咧，香港人叫做舒服啦，同埋開始有本土意識。咁其實係暴動嗰陣開始有嘅，因為啱啱戰後第一批人咧就開始即係捲入個社會嘅事端裏邊啦。咁暴動之後，當然暴動有好複雜嘅因素啦，大家個理解都唔同啦。咁但係一定有咧，就係即係所謂左派去背後策動啦，有個組織工聯會啊嗰啲組織。但你亦都一定有咧，就係本土嘅矛盾，就係人民同政府矛盾。咁而呢樣嘢咧，暴動之後咧，港英政府係做咗好大嘅努力嘅。咁包括我哋眾所周知，設立咗呢啲民政事務處。麥理浩嚟嘅時候，1972年開始大搞呢個福利，嗰10年福利。咁成個70年代基本上我哋嘅福利制度咧就嗰陣整落，而70年代咧就亦都出曬咧呢啲壓力團體啦，司徒華71、72年搞即係工人，即係其實係工人運工會運動啦，即係教師權益咁起身。咁但係呢啲人都係冇講民主，係冇講民主。到英國人突然間話走嘅時候咧，好好笑嘅，係希望佢唔好走嘅。包括依家啲民主派啲前身，咁談判期間啊，有個叫做財進團嘅東西啦，咁咪郭志權啦、李柱銘啦、李國能啦呢啲人，當時係組團去英國，係李鵬飛啦，組團去北京，即係叫做遊說代英國遊說嘅中國政府唔好收翻香港，主要講唔好收翻香港，一國兩制唔得啊，花噶咩咩，半句都冇講過民主。咁你知啦，不嬲都做代理人，今天佢都係代理人嘅啫，所以呢個就唔使理嘅。佢都唔係諗住本土嘅，即係好幼稚嘅諗法就係咁樣，唔使啦，唔好收翻啦。嗱，而家我哋見嗰啲譚慧珠啊嗰啲，其實都係英方陣營嘅建制派嘅人未死咧，其實仲係嘅。咁其實冚唪唥係反對回歸嘅。咁而家就扮愛國啦，咁啊，唯一啫贊成回歸反為係民主派喎。嗱。點解咧？你比如匯點呢個小單位，我哋唔好理佢啦。當時嘅大單位咧，因為你基本上係好似梁國雄嗰啲出咗嚟啦，係嘛？佢有啲社會主義嘅情操啊， 咁同埋咧反殖嘅嗰陣有呢啲嘢嘅，即係反殖民地，咁係唔公義嘅殖民地統治咁。即係雖然人少少，但係嗰把聲音又有嘅。咁啊，知意民主、知意自由咧，自由係有嘅香港。咁啊，佢係冇問題嘅。你哋講呢啲嘢咁樣，所以一般人係有呢啲意識嘅，即係話都係應該交翻俾中國。咁包括我啦，我第一個感覺就係終於改朝換代都啱啊，冇乜唔啱啊。咁然後就諗下點啦。咁香港係應該走向民主，因為大陸咁噶嘛，係嘛？咁我哋梗係要民主啦。咁就要求民主啦。所以你話本土民主、本土回歸，其實都係冇矛盾嘅，因為大家諗緊係同一樣嘢。咁好啦，民主派就係咧，即係李柱銘嗰啲咧就唔掂啦，回歸之後唔掂啦。咁佢就傾向就叫民主啦，即係留英唔掂之後咧，即係英國唔肯留低啦，留唔到啦。好啦，民間就係咁啦，兩個帝國咧。咁其實國力咧就72年已經開始咗。依家啲有啲講法咧，當日唔好講咪得咯咁樣，因為葡萄牙500年都冇講，冇喐到呢個澳門噶嘛，係嘛？當日冇咁多聲氣咪得咯咁樣。咁原來都唔係嘅，我睇翻個資料就係當時其實咧英國人係想咁嘅，咁但係佢做咗一樣嘢就係揾麥理浩去問一問鄧小平79年嘅時候，咁一問嘅時候發覺唔妥喎咁咯。唔妥，翻嚟就講一半啦，係嘛？大家放心咁樣，跟住佢就做兩樣嘢啦，部署撤退嘅兩樣。第一就改咗國籍法啦，咁咪即係81年就正式通過啦。中國亦都正式立咗國籍法啦，可能係提早呢啲嘅，因為中國個法律制度而家我哋了解咧係1978年，即係鄧小平復出之後重建法制叫做頭嗰個時候咧，只有幾條法律嘅刑法啦。民法啦，合約法啦，咁跟住就到國籍法啦，即係呢啲法例係立先嘅，啊，因為太耐冇啦，咁啊正式有咗個法律根據係國籍係點，咁香港人而家送唔送曬俾你，全部都係啦。咁嗰陣時英國嗰條法例仲未過咧，所以有段時間咧，香港本土出生嘅人咧，同時係英籍又係英，係正式嘅英籍同正式嘅中國籍，即係我就係啦，老師弟啦。咁好啦，咁啊唔使要咁多，一國就一個就得噶啦，係嘛？要咁多都冇用啦。咁但係你見英國人跟住佢嘅做法就係即刻快啲安排走啦，係。咁我嚟走咧，佢就搞另一樣嘢，區議會啦，代議政制啦，佢叫代議政制啦。咁而咧，如果你依家望翻咧，佢成個做法都係咧走啦。咁咧，佢打三張牌當時，第一就係條約有效。開頭話咁咧，佢係點咧？比如你，因為條友係隔間嘢南日割讓咗噶嘛，咁你就唔好理我啦。咁咧，我係要翻啲權，咁你唔得噶咁。咁不如咁啦，我主權交翻俾你，你俾我成個香港管啦。主權換治權，係咪？咁或者你俾我20年時間過渡期，茶龍又唔係提啲咁嘢咧，有好多香港人幫佢提嘅嗰陣，當然都係佢揾嘅。咁咧就提啲咁嘢。咁冚唪唥都唔肯啊！鄧小平冚唪唥都唔肯，咁咧就一定話收翻香港人管理香港咁。嗱，講到呢度咧就得意啦。鄧小平成個構思係點咧？就 N 咁多文章啊嘢啊去討論佢，但係我睇咧就係好簡單嘅嘢嚟啫。佢個腦裏邊咧，佢唔諗咁複雜嘅嘢，好簡單嘅嘢，做開咁咪咁咯。咁然後你香港人俾翻你哋。咪得咯，即係我真係應承，但係嗱，自由民主冇影響你嘅，換個旗，換個港督啫嘛。後屘話哇，你換個中央官員唔得喎，好啦，咪民選咯，係咪？俾你民選啦咁，唔得啦咁啊。當然啦，佢嘅民選又好似佢咁咯，即係佢嘅心裏邊一定係佢成套嘅觀念啊，佢嘅選舉即係我啊嘛，咁啊嘛係嘛？咁其實到今天真係明嘅係咁啊，即係佢嘅構思係咁嘅。好啦。佢嗰套嘢就咁啊，定咗之後咧，英國佬就大即係騰雞啦，係嘛？撞嚟撞去都唔掂啊！咁啊，三個條約有效，咁啊唔通啦。跟住就係經濟擺，咁嗰陣時又出過即係經濟危機啊！聯繫匯率要即刻整出嚟啊！咁即係佢自己玩嘢啦嚇。咁啊，信心危機啊咁。咁呢張牌又係唔得啦，結果都係唔得。咁咧就到呢個民意派，咁就個區議會攞出嚟用啦。 咁所以區議會就即係區議會到今天就冇權嘅，只有一個權嘅啫，就係、是、發表意見，就香港人關心嘅事發表意見。所以大家參選咧，如果參選嘅話啦，你都知道憲制上咧，你乜權都冇，但係講嘢嘅權係有嘅。喺區議會係唔限你講乜嘅，你中意講流血煲又得，你中意講香港民主又得，就唔一定講嗰條街嘅點樣，因為佢個權係話明你係所有香港人關心嘅，你都喺區議會度提出嚟做討論。即係佢原來係有呢個作用 ，suppose 要聽嘅 ，suppose 要聽。咁因為英國人嗰個知義民主就係咁嘅啫嘛，即係佢有足夠嘅途徑聽你哋講嘢啦。咁咧就我嗰陣我記得我做緊公務員，小公務員，中咗嚟有聲明簽咗，咁啊老細一級級我喺房署嘅，一級過來，咪俾啲意見啦，俾啲意見啦，反映上去，一層層問落嚟嘅，個個人都講啊，有啲咩睇法啦咁樣，咁都叫做做啊。咁佢即嗱英國人佢真係做啊。但是这件事也带了一个问题，这些不是我们的主权，一直以来他做开的事，邓小平整个构思， 我不当他很复杂，他现在讲得很复杂，简单的构思很简单，做开是这样的，做开是这样的，这样你叫他做什么，你是不是主权呢？是吗？咁咪好似走咗嚟下一節嘅議題啊！我哋跳唔係翻翻先，一陣實要再講呢個。嗱，呢個係主權。好啦，到呢幾樣嘢都唔掂之後咧，就到投降啦，投降。咁啊，當時啊，鍾時賢去啊，咁樣又坐一輪啊，咁樣。咁然後咧就終於簽咗個聯合聲明啦。咁聯合聲明簽咗嚟咧，我就開始寫文啦，喺報紙度，我第一篇文。就港人治港咁啱啦嚇，咁但係我嗰陣咧就有嗱，我都係嗰陣出嚟從政嘅。點從政嗰陣係有好多論政團體噶嘛，有啲係朋黨嚟喎。我嗰個都係朋黨，我叫做學社北辰學社朋黨嚟嘅，即係我班同學嚟嘅，即係讀書人識落嗰陣關心嗰間學校搞個學生會嗰啲人。哦，我哋又組啦二三十人，又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論政團體嚟喎。咁以前我哋又發表意見，我寫咗啲意見俾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攞咗嚟做討論文件，我真係印好曬派俾啲人，好似好即係好 open 嘅喎，真係咁覺得好有癮，咁啊寫去報紙嘅燈，即係報紙燈。咁但係佢聯合聲明一出咧，我就問一樣嘢：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呢樣嘢係講於咩咧？我當你係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係咪？他有權不任命呢？我說這件事呢，我覺得當時因為我是讀英國law的，讀英國law，英國的 political conventio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是一個習慣，很清楚，即英國是沒有成文法的，它是習慣的，它是很清楚的，所有政府提的東西給到英女王它都是簽的 for appointment， 我看到英文 for 它的 appointment， 即是說它一定是 appoint 的，這件事是不是呢？當然不是，現在說到大家清楚不是，那時我已經急了，我說這件事我看是這樣的，因為這樣寫呢就是騙英國人的，他們以為咦哇跟我們一樣選舉然後英女王啊，原來找笨是吧，這樣一路爭到現在都是這樣，這件事其實主要是這件事。如果我們回顧回80年代呢，跟著即是簽了之後，大家普天同慶很開心的，大家關係很好的，有一段時間咧，民主派咧個關係啊，同中共關係係好過依家啲建制派嘅。佢係好欣賞佢哋，即係中共，因為你代表到民意。仲有一樣就係咧，支持回歸啊嘛，記得嘅，佢話記得嘅，因為嗰陣啊，即係麥凱華話翻我聽嘅，佢話即係上去見到阿李後，即係國安主任。那次是什麼事呢？因為上去要大亞灣核電廠，那香港人500,000人簽名抗議一番，吵了一輪，那他們又上去看又成，那邊就招待了一輪，這樣跟他們座談會這樣。而呢雖然說我們一定要起，但是呢也都跟他們說，雖然你們這麼強烈反對意見，但是呢即因為你支持回歸，我是承認你們那個即愛國那些東西，即是跟你們是沒有東西的，這樣什麼時候呢？六四之後就大家各有各路啦，不歸路。之前咧關係係好好嘅，甚至乎咧，我哋都要讚下李柱銘咧， 即係要終審權喺香港啊，要有一個法官啊，呢啲係佢好佢自己話係好長氣，周圍去同啲人講，咦我捉人成晚咁樣睡到其他啲草位咧，即係同意咗佢呢啲嘢啊。咁當然啦，呢啲嘢係好嘅，即係相對嚟講啊，尤其是個終審決定咗喺香港。咁但係呢樣嘢咧，其實已經大內下邊講主權嘅啦。就差不多了，我交給你了。